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四，今天降温明显，春季昼夜温差大，大家要及时调整穿衣，谨防感冒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7度，最高气温19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中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19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9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6到20度，丰台大兴在7到2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怀柔生存岛在5到19度，海坨山在2到17度，九华山庄在6到2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春季该如何养生呢？春季可以说是万物复苏的时刻了，此时大家应该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，利用早晨的时间去外面散步，加上春季还是肝气比较旺盛的时间段，所以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。春季的时候肝阳是最旺盛的时候，所以最好要少吃点酸性的食物，比如螃蟹和羊肉等等。好春光不如出去走一场，春天就要去逛古镇。在前几期节目中呢，我们介绍了浙江江山的念巴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贵州镇远古镇。相比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，镇远更透出一种恢宏的气势。如果说阴天的画笔能够将这幅天然水墨画勾勒得恰到好处，那么夜下的灯火便照亮出其生活化的一面，随河水波动的斑斓倒影，等待着一只游船将其划破。春天来了，你要去哪里逛一逛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亲爱的，你又出去旅游了？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。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，也不用自己查攻略，六人游安排的行程、机票、酒店、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，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，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？

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抱怨生活的苦楚，请你一定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过着你想要的生活。愿你我身处庸碌浅薄的城市中，带着明亮的梦想和最丰富的自己，在人世间热气腾腾地活着。